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9日，金管局推九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 焕然易居第三座，至今售出173个单位，占单位总数67%。 孙玉涵高度关注不假生命案，指政府对长者和照顾者支援不限于基层。 日本增至四人服用小林制药含红谷成分保健品后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3月29日嘅早上，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咁啊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早前喺九龙塘北架山咧就发生一宗咧系怀疑涉及到照顾者嘅谋杀以及系企图自杀案，就涉及到有一名嘅84岁嘅长者男士嚟嘅咁啊死亡。嗱，根据报道引述消息所讲咧，呢位男死者咧本身系有脑退化症啦，有肌肉萎缩啦，行动不便啊，需要人哋咧系照顾佢嘅，咁就话都系消息所讲啦，呢位佢嘅妻子咧就系因亦都系受到呢个抑郁症嘅困扰，71岁噶啦，呢位女士主咁啊曾经系透露咧担心冇能力咧照顾丈夫啦，咁有一个寻死嘅念头嘅咁，最新嘅情况就系、是、警方啦，早前亦都系话暂控佢一项嘅谋杀罪啦，咁会喺星期六即系听日啦，朝早喺九龙城裁判法院嗰度系提堂嘅咁。嗱，今次亦都令大家关心到啦，作为照顾者，除咗成日话一啲基层嘅照顾者，可能一啲经济上面嘅支援有呢个需要啦，其实一啲作为一啲中高收入嘅家庭或者照顾者、被照顾者，佢哋面对嘅家庭困难咧，都系存在嘅。究竟佢哋嘅需要啦，或者佢哋获得嘅支援方面系咪有到位咧？咁昨日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出席活动啦，咁有人都问到系唔系比较难去识别一啲有需要嘅中高收入嘅家庭咧？以往嘅服务咧系咪都忽略咗一啲非基层人士咧？咁局长就话咧，长者中心嘅服务咧系不设经济审查嘅，而系视乎长者嘅身体精神状况，有需要就会提供服务。又话政府咧有责任提供更加多嘅资源同埋服务啦，最重要系社会一齐努力，尤其系屋企人系要关心长者嘅。整体嚟讲，有关于照顾者嘅议题啦，其实都不止讲过一次啦。咁今次嘅重点，其中一个特点喺呢个个案发生咧，就系涉及啲中高收入嘅人士。头先都讲到支援方面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我哋请到位嘉宾一齐倾嘅有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 根据报道嘅消息所讲啦，头先都讲到男死者有脑退化症啦，有肌肉萎缩啦，咁亦都可能系涉及到一个照顾者嘅个案啦。而今次呢个个案就系可能一啲经济收入相对系高一啲嘅咁。你自己点睇啲中高收入嘅家庭嘅照顾者佢哋面对嘅压力同埋而家嘅支援系点？ 我哋照顾者嘅压力，即系今次个案都系好典型啦，即系以老护老啦。咁另外一方被照顧嗰個咧，都係好多精神啊，或者係即係身體嘅困擾，或者支持需要照顧啊，咁樣都典型嘅。咁今次特別關注咧，就係因為嗰、那個家庭嘅背景都幾好嘅，社經地位都幾高嘅。咁當然大家明白咧，照顧者壓力或者面對個問題咧，其實唔同佢嘅社經地位係無關嘅。或者甚至佢嘅教育水平都未必好有關係，因為照顧者係講緊365日24小時嘅照顧咧，任何人都係承受不來。咁所以呢啲個案我哋好擔心，不單止係過往發生啦，嚟緊我哋都覺得會唔會就係我哋做得唔好嗰陣時候，陸續會發生咯。咁而家咧，我哋照顧者服務係有嘅，但係散散收收。同埋咧，好多嘅安排咧，都係以福利嗰個角度去諗個問題啦。咁福利嘅角度意思咧，就提供一個好基本嘅一種嘅服務啫。咁對於中產嚟講，佢一來未必係認識啦，二來佢係咪配合到佢哋即係佢哋習慣或者需要咧咁。嗱，我舉一個例子，頭先你有引述咧。局長話咧，嗰啲長者中心咁樣係冇分冇話入息審查嘅，你有錢冇錢都可以嚟參加。但係絕大部分社區中心咧，就喺屋村嗰啲樓下，咁啊地方細細地，咁啊1000多尺啊咁樣。咁可能中產就覺得呢啲服務未必係覺得啱佢自己。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嘅服務係咪多元到咧？中產都覺得係 係配合得到佢哋嗰個需要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嗱，我個人嘅觀察啦，未必啱嘅。咁好多中產嘅人咧，佢都係覺得自力更生啊，我發奮成功。咁、於是乎咧，就好似唔係好願意揾人幫手咁樣，咁、那個自尊心比較重。咁我希望即係嗱，我希望我睇錯啦。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困難咧，都唔好覺得自己咩身份咩地位，有需要揾啲專業人士幫手咧，解決問題更加實際咧。 嗯，所以你自己覺得唔同嘅社經地位啦，或者經濟收入有唔同嘅人士，譬如一啲中高收入嘅人士嘅照顧者同基層收入嘅照顧者，佢哋要嘅服務應該有啲咩唔同？需唔需要都要考慮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譬如有啲嘅資源，有一啲中心可能都係喺個地區，未必係佢哋會接觸到啦，或者未必會去啦。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同埋除咗好多時候，譬如啲照顧者都有一啲嘅經濟援助嘅，除咗經濟援助，其他嘅援助方面點樣再做得好啲，或者做得夠唔夠咧？ 或者我先讲整体嚟讲啦，即系而家一路嚟讲，我哋都喺立法会又好，或者好多民间组织都要求政府系做多啲照顾者工作。咁佢喺呢一两年咧系有啲工作推演咗出嚟嘅，但系咧就散散收收啦，收收补补。咁我举个例子，近日我哋喺立法会都讨论过咧，我哋咧就动员嗰啲嘅关爱队咧系去啲即系社区度咧。去尋找啲即係照顧者，包括係獨居啊、雙老啊，或者係照顧殘疾人士嗰啲照顧者啊咁。咁大家都知道咧，關愛隊佢個工作係好範圍好闊嘅。咁頭先嘅工作咧係佢其中一部分啦，再加上佢哋又唔係全職，係一個義工，亦都係冇個專業知識，做呢個角色咧就好似有個藉口，政府話我有人去做呢啲嘢。咁呢啲嘢係咪到位咧？係咪以照顧者為本嘅嚟考慮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一個例子，就證明即係而家我哋啲工作咧係散散收收。咁咧有啲嘢掛喺嗰度，有啲嘢掛喺個服務裏面，好似有得講下咁。但係係咪真係幫助到照顧者咧？咁、我覺得首先有兩個工作要即時要考慮，去點樣去處理得好啲。第一樣咧，點揾到嗰啲即係高危照顧者？咁因為照顧者，我就講緊係以老護老、以老護殘或者照顧長期病患，因為呢啲嘅壓力係比較大。咁咧呢啲嘅照顧者咧，我哋應該有個所謂喺個社區上有個記錄啦。咁點樣揾到出嚟咧？嗱，有三個層次嘅。第一咧，就係、醫管局嗰邊，因為咧任何一個老人家咧，或者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咧，一定係睇醫生嘅。咁睇醫生咧喺佢譬如話姑娘接見佢哋嗰陣時候咧。通常一站問題問下佢哋嘅身體健康，咁可以問多兩三條問題咧，關於佢家庭背景啊，同咩人住啊，啊邊個係有冇一啲需要照顧嘅屋企人啊，或者你自己係咪需要照顧？咁你咁樣好容易就揾到啲高危嘅照顧者，咁從而咧就可以轉介俾醫務社工啦。咁第二部分房屋署都有記錄㗎，咁你哋可唔可以揾關愛隊為依一呢啲幾個住户咧，有啲高危嘅照顧者想睇睇了解一下，做成一個好清楚嘅記錄啦。咁另外就社福機構都一定有一啲資料啦。咁你集合埋咧，我哋一個我就唔係叫名冊啦，即係話我哋有個資料，呢啲係高危嘅，我哋要定期咧揾啲義工又好，或者工作人員咧上去探望佢哋，睇下佢咩需要。咁啊，有個比較清楚嘅保護網。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馬上做，同埋技術上咧，我覺得唔難嘅。咁第二部分咧就系而家头先我讲咧，而家啲工作系散收收啊嘛。咁如果我系照顾者，我都唔知去边度揾边个服务啊。正如而家咧，有个24小时嘅热线啊嘛。好噶，半年嚟咧有14600个电话打入去，即系话需求好大。咁但系咧10000多个我就讲紧10000个个需要。咁而家个热线咧嗰个后援嘅支援服务配套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收到唔少投訴咧，嗰啲打上去嗰啲照顧者咧話，打上去幫唔到佢哋，佢哋咧可能係話你我俾兩個電話你啦，你試下揾下呢啲機構幫唔幫到你啦。咁呢個唔係能夠完善跟進嘅服務咧，咁就因為個配套唔完善啊嘛。咁、 okay. 於是乎咧喺社區層面成立一啲咧係以照顧者嘅為本嘅服務，譬如話社區嘅照顧者支援中心。咁啲照顧者有需要嘅時候，依一個有個照顧者支援中心啊落去， 咁睇下揾到一啲到位嘅服務咧。咁我諗呢兩部分工作係必須馬上要做咯。 OK， 嗱幾樣嘢啦，我逐樣問啦。頭先你講話啊，有啲記錄嘅係咪可以喺醫務社工嗰度入手啊？即係整全啲了解到、接觸到呢一啲有需要嘅人士，點解過往係做唔到啦？同埋有時會唔會係涉及到當事人都未必好想求助咧，甚至係一啲隱蔽嘅個案，根本你連接觸或者問佢嘅機會都冇啦咁。另外就係頭先你講到啦，照顧者支援專線咧，即係1821、1813啦咁。你頭先話後續嗰個跟進咁樣，你係希望點？因為其實好多係一啲我見唔少其實係啲情緒上面嘅輔導嚟嘅。其實呢啲情緒輔導可能未必有一啲好具體嘅需要嘅，係咪全部都要跟進咧？頭先你提到話照顧者嘅中心咁要點啊？即係好大規模18區都要有，定係諗住點嘅咧？ 係嗱，逐樣解釋啦。如果你話去到嗱，我諗大部分老人家咧都去醫院啊，或者係診所去睇醫生嘅。咁一定係去到嗰陣時候咧，我哋接觸得佢。最緊要咧，絕大部分嘅高危嘅照顧者咧，我哋有機會喺個醫護系統裏邊接觸到佢嘅。咁而家咧，過往咧就冇主要去關心你嘅身體狀況啦，你有冇血壓啊，有冇糖尿啊，呢啲係比較健康方面嘅資訊。咁如果可以問多兩條，就正咁講啊，你屋企邊啲人住啊？咁如果要係我有個丈夫81歲嘅，佢咧有智障有老人痴呆嘅，咁另外就係、是、我都要即係睇住佢噶啦，咁呢啲就好清楚我哋專業人士就會界定到佢係一個即係高危照顧者啦，我哋嘅定義。咁跟住就問佢啦，我哋有啲醫務社工會同你傾下點樣可以安排啲照顧嘅服務啊咁樣。咁當然我哋鼓勵佢啦，我相信大部分嘅即係照顧者咧，佢面對困難嘅時候都願意咧揾啲社工去幫幫手。咁我覺得呢、這個我亦有信心咧，係大部分嘅照顧者咧，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喺個醫院系統裏面咧，我哋係可以揾到出嚟。咁呢、這個即係值得嘗試先啦，最低限度係咪？咁、第二咧就係嗰個嘅熱線咧，係而家個熱線我觀察咧有兩樣嘢做得唔錯嘅。第一咧就係嗰、那個緊急嘅服務。譬如話我呢段時間我需要嘅我個照顧者咧係喺個院舍裏面咧係可以做住一兩日，咁我有啲事情要做或者我要覆診啊咁呢個而家我都係可以配套得到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情緒嘅支援，咁因為咧聽電話咧大部分都係社工嚟嘅，所有都係社工嚟嘅，咁變咗佢個社工嘅嗰個輔導介入咧係可以幫到手，不過呢個就唔係好持續啦。咁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我有其他嘅需要嘅經濟需要啊、院舍嘅需要啊，或者其他社區方面嘅朋友嘅即係譬如話我希望可以做啲培訓啊咁呢啲需要咧就佢只能夠轉介俾其他機構。咁啊轉介過程裏面咧冇一個個案經理嘅模式啊，即係話一係我接到一個案咧，我就睇住個個案由頭到尾，令到佢得到恰當嘅服務。就唔係就咁話俾電話啊，或者你試下揾個機構啦咁。咁呢個咁樣嘅轉介咧係唔夠，係一個個案模式咧係跟進住佢咧。咁呢個就效果會好啲。咁喺社區裏面咧，我諗暫時咁可以揾港島一個區啊，新界一個區啊，九龍一個區，揾三個點試下。咁我有班社工咧，我諗有幾個服務嘅。第一就係、是培訓啦、情緒支援啦。朋輩嘅一種互相嘅溝通啦，咁或者咧係一啲暫托嘅服務啊咁樣，咁當然經濟嘅支援都需要嘅，咁但係政府而家只有1萬個名額啦，咁同嗰個即係照顧者嘅需求就落差好大啦，咁呢啲希望政府慢慢進步，咁我都係社區嘅為本，以照顧者為本嘅服務係必須啦，咁第二就係點樣尋找更多嘅高危照顧者咧，咁我盡量去介入咧，可能有啲幫助。 頭先你嗰啲方案都應該就唔係淨係講緊係針對基層啦，針對埋一啲其他收入水平嘅人，譬如先講話嗰啲照顧者中心，應該係都可以涵蓋到啦，係嘛？ 冇錯啦，冇錯啦。咁當然亦都可政府鼓勵一下，即係私人市場啦。因為私人市場都係一個力量嚟嘅，咁可能中產，咁佢如果有經濟能力嘅，可以喺私人市場可以揾一啲更加符合佢哋嘅需要啦。好似老人院咁啫嘛。咁政府都有津貼院嘅，咁做提供到好基本嘅服務。咁亦都有啲機構咧，或者有啲團體咧，舉辦一啲比較高檔次嘅老人院，咁亦都有個市場嘅。咁市場喺多元選擇，咁政府又唔可以動員 一啲機構啊，或者有啲公司咧，佢做好多社企啊，咁做一啲唔同類別嘅服務，咁可能對唔同嘅類別嘅人咧。Okay.又即係可以滿足佢哋不同嘅需要。 嗱 ，Jess 問一個呢個就拉開少少闊啲嘅。其實上年十二月咧起咧，就社署就要求130多間參與改善某位計劃嘅私營安老院啦，善用政府資助嘅指定住宿暫托宿位，就為一啲有需要嘅長者提供個日間暫托服務嘅咁。咁啊，見到有個數出咗嚟嘅話，實施咗三個月啦，咁啊有20人次使用嘅，點睇個數字咧？ 嗱咁樣講我覺得政府是努力的，這個我都讚賞去找，即是當年來講呢，我們就覺得你們都打個電話來都完全服務都沒有，那他很努力呢找到很多院者呢提供一些暫托服務，我這個努力我真的 是欣賞。那你說為什麼只有20個人，這幾個月只有20個人用呢，還有即是我們看到的需要又真的不止20個，那這方面可能在宣傳推廣方面做多一些功夫咯，因為很多人打上去呢都是很多是情緒的為主，甚至咧有啲咧係嗰啲即係學習障礙嘅家長又打上去，其實熱線就未必係針對到佢哋嘅，咁變咗好多人咧唔係好明白熱線咧個提供嘅服務嘅範圍係喺邊幾個扎實位嘅，咁我諗暫托服務係一個好好嘅配套，咁呢方面可以推廣多啲啦，咁即係再觀察一下啦，但係我就覺得政府努力係啱。社區需要應該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需要在當中。 好，麻煩狄志遠同你談到這裡。狄志遠是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就住今次事件和整體照顧者的政策，你怎麼看呢？1872311請到我的嘉賓一起談談，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前委員宇淑欣，早晨。 是，早晨。 九龍塘北架山這個懷疑涉及到照顧者的謀殺以及企圖自殺案，你自己怎麼看這個，如果涉及到一個以老護老的家庭當中，其實他們作為一個照顧者面對的壓力是怎樣的？ 是我其實同意狄志遠議員剛才說呢，即是首先要有一個照顧者為本的政策，這個我們其實一直都即是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即是有這個政策。最近即是局長就有說即是都會攞多些關於照顧者的數據，咁其實攞完嗰啲數據，即係希望裏面係包括埋即係了解唔同即係階層、唔同即係年齡、唔同照顧唔同病患嘅人咧，佢哋嗰個需要係點樣樣？咁因為有嗰啲資料，其實先至定到即係嗰個提供唔同服務嗰個方向同個量個需要係幾多？咁呢個都重要，所以就你即係大家頭先講話即係可能無論基層或者係一啲冇咁基層嘅人，其實嗰、那個需要個分別喺邊咧？咁我哋而家都係即係靠大家一啲日常接觸，咁但係冇一個比較整體大啲嘅即係數據可以睇得到佢個需要咯。 但你自己你講埋，你講埋。 我哋睇到咧，即系我哋日常接觸咧，即系譬如邊啲係高危一啲咧，咁年長嘅照顧者啦，即係年以老護老嘅照顧者，我哋睇到個需要係特別大嘅。咁同埋其實即係今次即係呢個不幸嘅即係案件咧，其實裏邊即係嗰位家人其實照顧嗰、那個體弱嘅家人其實有認知障礙啦，咁我哋接觸嘅亦都係即係睇到有呢個情況咯。即係如果接觸一啲如果係照顧一啲有精神病患啦、認知障礙嘅家人啦，其實嗰個情緒壓力亦都係好大。咁年長照顧者點解佢即係個需要係比較大咧？即係我哋覺得都有一個需要快一啲去接觸介入，可能會特別容易形成高危咧，因為本身個照顧者佢自己個年齡都大啦。咁佢即係一路年紀大，其實嗰個身體機能又會衰退啦。咁我哋睇到有啲時候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可能都有啲長期病患。我哋見過有啲情況係可能佢兩三種病照顧一個家人，係患有五六種病嘅，即係可能佢有認知障礙啦。咁但係佢仲有啲可能三高啦，甲狀啊，咁各樣唔同嘅問題，可能係行動不便㗎啦，咁即係要扶抱啦，咁呢啲就更加大嘅問題啦。咁調返轉頭，我哋見過有一啲呢，即係本身嗰、那個病年長家人可能兩三種病照顧得耐呢，其實佢自己個身體機能仲會差咗，咁佢就會越嚟越擔心，即係佢本身照顧嗰屋企人點算囉，即係都會怕自己走先一步照顧唔到屋企人。 咁佢又會即係增加咗多咗呢一種壓力咯。 明白，但係譬如今次大家都關注啦，可能收入相對高啲啦，或者財政方面手頭鬆啲啦，可能喺個照顧上面嘅支援都會好啲，會唔會咧？即係譬如請工人都可能請得多啲啦，未必係獨力完全係自己照顧曬啦。就算你話即係擔心自己未必身體機能照顧到，係咪都有人幫到手咧？咁有人咁諗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呢個係咪咧？即係同基層方面嘅照顧者佢哋嘅要求嘅支援係咪有啲唔同咧？另外就係撇除啦，撇除呢個經濟上面嘅援助，其實作為照顧者都可能面對其他，譬如情緒上面啦、輔導上面啦，或者啲照顧技巧上面嘅訓練啦，呢幾方面嗰個支援，你自己覺得點？ 我哋睇到咧，即系年长照顾者佢都有个即系特别嘅地方咧，可能即系有好多时，譬如系老夫老妻啦，即系或者系一啲即系家人系讲紧仔女，佢自己都年纪好大咧，佢其实都觉得自己，就算你话咧，佢可能都有一啲人帮手咧，佢都会觉得自己系有一定嘅责任去照顾个屋企人噶。咁即系都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感情嗰个连结啦。咁同埋照顾有患认知障碍嗰啲咧，佢其实都有一个就算有啲实际嘅嘢去照顾得到啦，但系你会睇到咧，佢唔认得人啊，可能有啲嘢佢会即系个病患家人唔系好合作啊，佢好多嘢唔记得咗啊，甚至乎怀疑个屋企人啊，咁会有啲冲突同个沟通嘅问题咧，其实呢啲都会形成压力。咁、okay. 情绪压力嗰、那个， 我哋可能转头翻嚟先倾啦，情绪压力方面，喺八点半钟之后继续揾你啊，有阮淑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复活节和清明节假期在港岛多个地点展开为期十日反爆窃行动，警方港岛总区冲锋队加野外巡逻队联同东区、湾仔、中区、西区警区和水警南分区的特遣队及军装巡逻小队，以及多个不同部门，包括港岛总区无人机队、机动部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寻日至到下个月六号展开跨部门联合反爆窃行动。警员会在港岛半山郊区和港岛南区水域一带邻近屋苑的山坡和附近密林进行高调巡逻和搜捕行动，并且在不同时段在不同位置设立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或者人士。此外，警察无人机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亦会在这些地点进行夜间空域巡逻。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就南非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下令以色列采取措施改善加沙地带人道状况。国际法院颁布两项新的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不要拖延，要确保畅通无阻地提供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包括食物、水、燃料和医疗用品。法院亦都下令以色列立即确保军队不可以采取可能损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动。法院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之内报告执行命令的情况。南非欢迎裁决，认为意义重大。哈马斯欢迎国际法院的裁决，但认为需要停火制止人道危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说，亚洲文明蕴含宝贵智慧和理想和思想理念，为解决当今全球挑战提供独特启示。他们要秉持开放精神，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跳出二元对立的灵活思维，反对将一国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抵制意识形态对抗，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共存、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建设一个美好世界。刘建超在吉隆坡出席丝绸之路与亚洲文明论坛，并且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会晤，就弘扬亚洲文明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意和马方一同推动各国 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应对全球治理突出挑战提供亚洲方案，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亚洲智慧和力量。拉脫維亞外交部宣布將俄羅斯駐當地使館一名外交官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這個人最遲於下個月10號離境。拉脫維亞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召見俄羅斯駐當地臨時代辦，抗議俄羅斯使館長期進行不可接受和挑釁性的公開傳播，要求使館一名外交官限期離境。俄罗斯外交部回应，对于拉脱维亚的行动，俄方将会有所回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有几阵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各位行山爱好者，你哋有冇发现行山都可以学历史？ 走狮子山其实是在走香港的某一个切片的历史。 行狮子山其实是行香港某一个切片的历史。 大地书香， 我施志永请来台湾作家刘克襄，用声音带我们行走大自然，齐齐登高望远。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是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继续有香港肾科学会系列，请来肾科医生讲下肾病患者的护肾锦囊。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3月29日，金管局推9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 焕然易居第三座，至今售出173个单位，占单位总数67%。 孙玉涵高度关注不假生命案，指政府对长者和照顾者支援不限于基层。 日本增至4人服用小林制药含红谷成分保健品后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讲到有关于九龙塘豪宅嗰个嘅命案啦，咁啊怀疑涉及到啦系照顾者不堪呢个压力啦而导致嘅一个嘅即系死亡事件嘅有而家系话即系涉嫌咧涉及到谋杀啦，同埋系企图自杀嘅咁呢个都关注到照顾者一啲嘅压力来源啦，咁啊除咗讲到话一啲佢哋一啲基层嘅照顾者佢哋面对嘅经济压力之外咧，其实可能一啲中高收入嘅家庭咧都同样面对。照顧者的各種壓力，包括一些情緒上面的支援、技巧上面的照顧的訓練等等。看回衛生署一些資料都說怎樣認識一些照顧者的精神壓力，他提到可能一些是來自身體覺得很累，不夠休息，不夠飲食時間，思想上面可能會有時會覺得負面，態度消極，情緒上面都可能會覺得很沮喪的。而護老者呢經常都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可能一些生活模式的改變，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有時會過分自責，覺得自己可能都要對個 患者嘅病患咧有一啲嘅責任嘅，同埋有時都可能會覺得身心俱疲嘅，精神緊張啦，身體上面會好攰啦，等等咁，都會有一啲嘅建議喺當中點樣去處理嘅，例如同屋企人去傾點樣去分擔啦，保持自己一啲嘅社交生活啦，俾自己一啲嘅私人空間啦，同埋話尋求一啲適當嘅社會資源等等嘅咁。嗱，呢啲建議係咪有效咧？社會上嘅資源係咪充足咧？頭先講到話，除咗一啲嘅經濟支援之外，其他上面對照顧者嘅支援係點咧？我哋繼續同阮淑恩傾啊。阮淑恩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前委員，早晨。 系早晨， 头先有讲到，譬如喺情绪上面嘅支援啦，因为讲到情绪上面一啲照顾者嘅支援就唔系讲紧即系有钱定冇钱嘅分别啦，大家都可能有呢个问题嘅。咁呢个支援上面又够唔够咧？社会上面嘅资源？ 情緒支援其實是很不足夠的，亦都很多時候會忽略了的。咁有就算你講而家熱線嗰個服務，很多時候都係提供一啲即時嘅情緒嘅即係舒緩。咁但係一個照顧其實講緊好長期嘅，咁所以照顧者個壓力其實一路都有啦。咁有啲亦都係可能照顧咗一啲時期，或者去照顧個病患個情況係比較嚴重一啲咧，其實可能係要一啲深入嘅即係跟進或者比較長。跟進，咁我哋見到呢一方面依家係比較缺乏做呢一樣嘢嘅。咁其實而家有啲都有啲即係服務，但其實都非常唔足夠。即係有幾個地方咧，一般我哋就講話即係有好多時有即係精神健康嘅需要，就去咗嗰啲18區有24間嘅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啦。咁但係佢唔係淨係提供一啲個案情緒輔導，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服務。咁所以輔導服務其實都非常少。咁有啲就會去醫院嘅社工或者家庭服務中心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又係即係。好多時要處理好多一啲即係文件嘅工作啦，申請幫一啲個案申請唔同服務嘅程序啦。咁我哋睇到喺輔導服務嗰方面咧，其實都係好少會即係涉及有啲好深入長期嘅跟進咯。 所以你期望係點樣？即係喺一啲專門針對照顧者嘅輔導服務啊。另外係咪都同時喺照顧者嗰個24小時專線嗰度，同呢啲服務有更加多嘅聯繫咧？除咗話一啲即時嘅情緒輔導有一啲更加長期嘅跟進咧。 係啊，兩方面咯，即係熱線嗰度一就係仲需要多啲宣傳個覆蓋要大啲，因為而家講緊萬幾個 call， 咁但係即係政府數字講緊都有20多萬，即係一啲年長嘅照顧者啦，咁即係個數其實都仲相距好遠，個覆蓋低嘅。咁就算佢接觸到之後咧，有好多時都係講緊舒緩，即係一啲即時需要。咁我哋都認識有啲年長照顧者。试过打电话去咧，佢系问咗佢好耐嘢啦，话帮佢查资料啦，跟住最后其实都系叫佢自己去主动自己去揾翻一啲机构去揾帮手，咁呢个就唔系好理想嘅。其实好多时一啲照顾者佢已经即系唔容易去主动揾人帮手，佢难得打电话去，如果同佢倾咗好多问题咧，咁佢仲要再。即係又要由頭再去傾過啦，佢亦都要有嗰個動力去揾第二個機構啦。有時可能佢傾完，你再俾資料佢，佢已經放棄㗎啦。咁、okay. 呢個即係一個問題，同埋有冇足夠嘅服務去承托啦？咁輔導服務頭先講緊，其實依家坊間唔多嘅，咁亦都未有善用。其實有一啲叫做輔導員，而家好多時就係講要一啲clean 曬，即係嗰啲臨床心理學家啦，或者係社工啦，咁但係仲有一個人手，其實係輔導員，而家就好少會用到呢一啲嘅人手咯。咁但係其實曾經即係疫情期間咧，有一啲機構係即係有用過，即係亦都係可以多咗一個人手，提供到一啲即時嘅幫助咯。咁依家坊間其實仲有好多藝術治療啊，唔同治療嘅模式係可以用嘅。咁如果可以、okay. 即係多少少呢啲咁樣嘅資助服務，或者係宣傳轉介到呢啲即係可以幫一啲照顧者舒緩到情緒嘅服務，咁其實就可以幫到佢哋有啲長期嘅跟進咯。咁就算你講私人嘅，即係一啲輔導嘅服務，其實都有噶。咁但係就要有多少少呢啲資料，去到即係俾到即係嗰個機構熱線嘅同事佢哋，如果接觸到啲即係照顧者， okay. 真係睇到佢有啲長期深入嘅需要嘅話，就要有呢啲資料去幫佢，要即時。 同埋去幫佢直接做一啲轉介咯。 嗯，另外講一講一個新嘅計劃啦，社署同關愛隊話喺尋日開始展開嘅一個叫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會喺南區同埋荃灣先做啦。咁就係、是即係會係識別啦一啲嘅照顧者啦，識別佢啲有需要嘅獨老啦或者雙老嘅住户啦、護老者啦、殘疾人士照顧者等等啦。咁你自己點睇呢個計劃嗰個嘅預估佢哋嘅成效啦？同埋頭先講到，譬如呢一類可能相對收入高一啲嘅長者，係透過呢個計劃去揾到出嚟嗰個機會有幾大咧？ 如果積極去做是有機會找得到的，咁但係就我諗都要多少少訓練啦。即係雖然老人家即係我哋話叫做都好傾啲，但係其實都未必個個肯即係同你傾偈嘅。咁有時候即係都要有一啲訓練啦。咁同埋即係接觸到佢肯同你傾之後啦，咁佢點樣傾法啦？如果我哋係有個目標方向，可能係揾即係獨居兩老嘅，咁體弱。佢可能有啲邊方面唔同嘅需要，情緒嘅需要咧，咁其實都有啲訓練係應該即係可以教得到佢哋幫手做外展上門嘅人係點樣從咩角度，或者有啲咩工具可以協助佢去了解佢嗰個情緒或者一啲即係實質嘅需要咯。咁要有啲咁嘅預備，如果唔係就係傾偈可能啊佢情緒可能佢講多啲，咁佢又感覺多啲咁樣嘅話咧，咁就未必咁容易有。成效咯，咁同埋都要有系统啲去探访完之后会唔会有啲记录啊？可能有啲 debriefing 啊，有人帮手去点样跟进啊，或者关爱队嘅成员佢哋帮手接触咗之后，可能有机会都有好多疑问需要一啲专业人员社工去帮手协助嘅，做转介或者去评估唔同嘅人嘅需要咁样咯，都要有啲咁样嘅配套去配合协助先得咯，我觉得。 另一個進展又想問一問你，因為社署在上年12月就擴展呢個長者日間暫托服務的網絡，一些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數字上多了，可以在他們宿位有空置的時候就提供呢個日間暫托服務給一些有需要被照顧人士安排入去啦，咁等照顧者都唞啖氣啊咁樣咯。我見到嗰個數字上面話個新措施三個月期間累計有20人次使用嘅咁，你自己點睇個數同埋了解到當中嗰個流程上面又如何咧？造成 個數非常少啦，我哋即係相信個需要一定唔止咁少嘅。咁第一就係、是有冇人？即係會唔會仲有好多照顧者唔知道有呢個服務啦？第二，其實個流程係都唔便利啦。我哋睇翻咧，有好多時老人家其實唔識自己去揾嘅，因為而家即係要靠佢上網去揾嗰啲院舍嘅資料，然後要逐個打電話去問。 但佢唔可以打嗰、那個照顧者支援專線都幫到佢轉介嘅。 我哋老人家个经验就唔系咯，系、啊，我头先讲嗰个经验要逐间打咧，系我哋自己社工即系会咁样做咯，咁但系去打去专线嗰度，其实就冇咁样直接帮佢去做咯，但系其实佢哋系需要一个人咁样去帮佢了解翻佢情况之后，逐间帮佢打去问清楚啲详情、收费、个家人需要咁样照顾嗰个院舍系咪可以帮手做得到？咁因为尤其是系私营嘅院舍咧，咁有好多时都会关心嗰个费用嘅问题。咁然后其实佢过去可能都要人帮佢嘅，即系可能佢唔系自己一个人带到个家人过去嘅。咁呢啲好多嘢其实中间系需要协助嘅。咁即系私院个质素有一啲又会担心啦。咁所以有好多嘢要配合去做咯，咁老人家先至可以有信心，同埋即系可以有能力处理到呢一个申请咯。 OK， 好啊，同阿袁淑欣你倾到呢度先，了解咗一啲照顾者相关嘅政策啦，咁喺落实嘅时候，佢哋前线接触到嘅情况系点啊？袁淑欣咧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前委员，有关于九龙塘笔架山呢一个怀疑发生系涉及到照顾者嘅谋杀同埋企图自杀案，根据报道消息所讲咧，个男死者就系本身有呢个脑退化症同埋肌肉萎缩嘅，咁啊有关于一啲脑退化症啦，或者系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支援啊、照护服务而家。在社區上面是怎樣呢？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早晨。 早晨，蕭立文。 我見到你早幾日在立法會的質詢都正正就是問到一些認知障礙者患者的照護服務的，你主要關心是什麼呢？為什麼無端端問這個的？ 其實都不是無端端的了、我其實對於腦退化症呢，在上年暑假的時候呢，我已經做了一個研究的報告，其實都輕輕點出了其實我們在香港呢，似乎對腦退化症這個問題呢，似乎是關注是不足的，亦都是我們沒有一些即是很具體的資料統計呢，亦都沒有做一些是研究，似乎對於整個症或者是無論是患者呢，或者對於照顧者呢，我們都好像放下去的關注度是不足的，亦都可能是我們叫做太過是 simplify 了，即是簡單化了一個問題。 所以你除了，我見你除了問一些數之外，都有問到一些即是照护服务啊，怎样在个中长期制定一些长远支援的照护政策和规划啊，咁政府答了你的，答不答到你原本想问的那件事呢？ 我是觉得你答到了，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所对这个脑退化症做的事呢，确实是很零散的。我哋唔係冇做嚇，我哋唔係冇做，但係就可能喺個大嘅可能係福利嘅計劃啊，或者喺大嘅醫療計劃裏面塞咗一個角落都有㗎啦，即係其實好似一碟菜咁樣，樣樣都有啲啦咁，但係就冇對咧腦退化症嘅患者咧有一啲我哋叫做針對性嘅政策。咁嗱呢一樣嘢咧，坦白講咧，對於腦退化症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咧係好不足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好似其實嗰日政府答我都係咧，腦退化症暫時係冇藥可醫嘅，但係咧，但係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做個數目啊，係增加嘅趨勢都好快下，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年輕越嚟越年輕嘅患者，咁所以整個問題咧係唔能夠我哋最咁樣好似輕輕大過或者係坐視不理嘅。 你认为刚才你说有一些针对性的政策，现在你刚才形容为比较松散一点，怎样针对性的政策呢？其实他现在都有一些譬如支援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的计划，我等我讲一讲，譬如2017年2月试验推行的叫自有医社同行计划，为一些患有轻度中度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和他们的照顾者呢，有些跨专业跨界别的支援服务，去到2019年呢都是恒常了整个计划的。但那个计划呢就是说医管局呢会是负责甄选和转介一些合适的认知障碍者的患者去到一些长者地区中心，并且和长者地区中心会共同为患者设计和检讨个护理方案，再由长者地区中心按协定的护理方案针对患者需要安排一些活动服务去提升患者的认知能力，似乎都很针对个案的需要而提供一些服务。这些计划不够的位置，不够针对性的位置是什么呢？是个服务量还是什么呢？你看到是 好啊，嗱，肖立文头先你讲得好好，自有医社系有嘅，但系自有医社其实系因应一啲乜嘢嘅计划出嚟嘅咧？几时系做嘅咧？就系根据一个2017年，当时咧其实有一个我哋嘅报告叫《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咁里边咧其实因应呢一个报告咧做出嚟，咁但系大家睇下，2017年到而家已经系接近乜嘢？有七年噶啦，其实嗰个环境系转变咗好大。嗱，自有医社唔系唔好，系一个好嘅服务嚟。不过好似你头先所讲，嗰个针对性咧，其实系有，不过咧提供嘅服务唔够咯，嗰个数量唔够啦，亦都咧其实系要医管局系甄选同埋转介嘅，个涵盖面坦白讲系不足够嘅。 你覺得服務唔夠，即係服務量唔夠，因為佢而家咧就話每年可以為超過2000名長者提供服務嘅，我見佢個數就係咁樣。 哇！2000名咧，蕭樂文啊，依個係冰山嘅一角之一角啊！而家我哋大家坦白講咧，喺我哋嘅香港裏邊咧，我相信患有腦退化症嘅咧，如果政府話喺公立醫院就有幾萬八萬幾啊嘛，其實成個香港我相信而家點都有10多萬嘅。如果你话每年得到2000个名额，大家平心而论，梗系唔够啦，系咪？ 所以你头先讲话啲针对性嘅政策，其实应该系点咧？你自己有冇一个具体嘅建议咧？即系你讲，譬如人口老化啦，成日都而家呢个脑退化症亦都系暂时喺而家嘅医学啦，都系不治之症嚟嘅，咁应该要点处理咧？又 好啊！嗱，首先我想讲高一级先。嗱，喺高一级咧，我哋如果要站得高一啲嚟睇咧，我哋一定系要制定策略嘅。咁、那个策略呢就係、是、我哋首先要知道个问题有几严重呢，跟住我哋要 定一啲嘅策略，要有一啲行動嘅計劃。喺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咧，包括英國啦、澳洲啦、新加坡等地咧，其實佢哋每隔五年咧就會有一個計劃。咁而且計劃咧係覆蓋得好全面嘅，因為佢哋明白到咧未來嘅可能十年患腦退化症嘅人口咧係可能係倍增嘅。咁所以佢哋就要做定一啲策略。因为冇策略，根本我哋唔知道我哋要针对乜，亦都唔知道点样投放资源。嗱，呢个系站得高一啲嘅。今日有一个市民咧就同我讲：，你江乐夫，你唔好讲策略先啦，策略点都一两年先有啦，最快就算有都。你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燃眉之急可以做下咁？有嘅。嗱，其实我觉得分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喺服务上边。嗱，而家其实好坦白讲咧，公营嘅机构咧，佢去提供呢啲服务一定系不足噶啦。如果你话靠呢、這個自有醫社咧，去到咁每年幾千咧，我相信咧就真係會好嚴重嘅問題解決唔到。咁係咪應該要研究一下一啲公司型嘅合作模式咧？特別對於一啲我哋檢測早期啲嘅病症，可唔可以睇下私營嘅點樣可以幫到手咧？又或者譬如可唔可以考慮一啲我哋叫做一啲社區嘅家庭醫生，特別針對一啲我哋腦退化症嘅病者，去到提供一啲治療嘅服務。好啦，另外喺服务上边咧，除咗话治疗咧，亦都好讲究，就系话对一啲我哋照顾者群体啊嘅一啲方法，即系对佢哋嘅培训。其实而家咧大部分嘅我哋叫做照顾者喺呢一方面咧，佢哋嗰个培训都不足嘅。除咗话老人家之外咧，佢哋根本就无从入手啊，特别喺嗰个病症初期嘅时候。咁啊，對於照顧者咧，啊，蘇立文，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嗱，最近嘅倫常嘅慘劇其實好密下都，咁亦都反映咗咧，嗰幾類高危嘅照顧者咧，係確實唔能夠我哋係叫做即係叫做袖手旁觀啊。我哋其實係應該咧係要可以學參考其他嘅國家，對於一啲照顧者咧，除咗話喺個身體嗰個壓力同埋精神壓力咧，係一定要有一個支援。另外咧，亦都要喺社區裏面咧做，譬如做一啲我哋叫做照顧者友好社區啦，成立多一啲我哋叫做支援小隊。好似而家你話關愛隊，我唔係唔贊成佢哋去做，但係佢哋要有培訓，同埋亦都要培訓多啲喺社區之中咧經過特別訓練嘅義工。其實過往咧，亦都喺一啲研究裏面講過咧，照顧者佢哋係感覺得好孤單嘅。好孤單。咁我哋係咪喺義工啊，或者喺我哋嘅服務上邊，係要令到譬如喺一啲家頭細務啊，或者喺佢哋有覺得情緒受到困擾嘅時候，我哋係咪多啲要陪伴佢哋咧？最少。咁呢啲一切一切咧，我諗我哋都要諗下，乜都要做啊！其實而家太多嘢，我哋太多嘢係。即 係未做。OK， 政府都話積極推緊為期三年嗰個齊撐照顧者行動宣傳活動啦。咁而家亦都有啲叫照顧者資訊網啦，有照顧者支援專線啦，都多人識咗嘅。其實呢啲配套你自己覺得夠唔夠咧？又 咁啊，梗係唔夠啦。其實淨係宣傳咧，宣傳係重要嚇，公眾教育係重要。但係其實對於照顧者本身嚟計，而家佢哋已經咁辛苦嘅話，佢哋需要嘅係一啲咩喘息嘅服務、情緒嘅支援、專業嘅社工同埋人員咧，係幫佢哋嘅。 OK， 同阿江寬你傾到呢度先啦。頭先都講咗啲好具體，譬如針對一啲認知障礙症啦，或者照顧者啦，佢哋嘅一啲需要，都提到一啲外國嘅例子嘅。覺得有啲咩意見咧？有關於照顧者嘅政策18723111，轉頭翻嚟再傾。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開播的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過節目，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發生過的本地時事新聞以及國際焦點大事，陪伴大家超過40年。時事摘錄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電視31。 1872311。千禧年代 同社福措施一樣有關嘅，嚟緊講呢個議題。其實咧喺勞工福利局啦，同埋社署喺2013年咧，就係推出一個叫私人土地作福 利用途特別計劃，咁係做咩嘅咧？鼓勵一啲非政府機構啊，係善用佢哋自己有嘅地啦，去做擴建啦、重建啦，同埋新發展，提供或者增加政府認為有殷切需求嘅福利設施。有議員都關心到呢個計劃嘅進展啊，請嚟佢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林小露，早晨。 早晨，小林文， 你最主要關注呢個計劃啲咩咧？都 其實擺喺面前嘅就好簡單嘅啫。2013年推展至今咧，咁就超過十年啦。咁中間仲加咗一期嘅2019年。但係總共88個申請裏面有65個仲進行緊咧，得6個係叫完成咗嘅啫，個進度就超慢嘅。咁聽翻唔同社福機構講個原因，嗱，除咗有啲真係佢哋自己猶豫不決之外咧。但是呢他們去申請去改建去加設施的時候呢遇到不同的政府部門的要求啊種種他們根本解決不到。咁這些這樣的問題呢就即係真係拖延了我們很多社福設施呢都冇辦法更新同埋即係增加。咁呢個我自己就係最關注嗰點。 唔同部門嘅要求嗰啲要求係咪合理先但係返返轉頭定係係咪真係法例上或者程序上係有需要呢 其實所有部門他們獨立去看回他們自己的要求都很合理的、大家都跟回自己的、法例啊法規去做、 例如什麼要求呢通常是 其實、簡單來說有很多時候、我要改建的情況底下、可能呢我就需要呢是用到、某些的政府土地去改善那個出入口、加強的消防、通道啦咁樣，咁土地部門喺呢啲問題上邊，咁我冇責任俾你嘅喎，我中間做嗰樣嘢可能有啲臨時用途，我又冇迫切要搬走佢嘅喎。嗱，咁呢啲咁嘅問題，你話地政處做錯嘢，佢唔係做錯嘢嘅，不過佢堅持翻佢自己原有嘅一套，係嘛？咁屋宇署也好，規劃署也好，各有各自己嘅堅持啊，甚至。在佢走個流程的時候，社署自己都有佢自己內部指引的一啲嘅堅持。 即究竟個計劃點樣可以加快啲咧，理順啲嘅程序，令到成個計劃嘅進展可以行大一步啲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啱啱傾過有立法會議員林小露。2024年3月29日。金管局推九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 焕然易居第三座，至今售出173个单位，占单位总数67%。 孙玉涵高度关注不假三命案，指政府对长者和照顾者支援不限于基层。 日本增至四人服用小林制药含红谷成分保健品后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有關於議員關注到在2013年9月已經推的這個叫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那是勞工及福利局和是社署推的。作用是什麼呢？希望可以鼓勵一些非政府機構善用他們持有的土地，去透過擴建、重建或者新發展，提供或者增加是政府認為有殷切需求的一些福利設施。那麼現在究竟是做成怎樣呢？其實在2013年9月和2019年4月都分別出過即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特别计划的。咁话收到88个申请，当中23个项目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用地的限制难以继续推展，而是由申请机构主动撤回或者被剔除的。去到今年2月底有6个项目已经完工并且投入服务，2个项目处于建筑的阶段，10个项目处于详细设计阶段，22个项目处于技術可行性研究階段，餘下嗰25個項目點咧？有關嘅非政府機構仍然處於構思及初步規劃階段嘅咁。繼續同阿林小露傾下，林小露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早晨。 喺程序上，你覺得有啲乜嘢喺各部門可以做多啲，係希望可以加快到成個程序咧？ 其實我自己看呢個問題都是協調上面的問題，因為很多即係取決。如果你話係根本完全唔合法嘅，我自己覺得都唔應該要將就。但係好多時係一啲部門內部嘅規矩或者做法，咁書信來往，然後一來一往已經係好幾個月。 然後跟住對方喐一喐嘅時候咧，依邊有時候部門之間啊個回應咧，哦咁樣啊，咁有另外新嘅問題喎、啊。嗱，依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就唔單止係依啲計劃嘅，好多計劃都面對咁嘅問題。不過如果嗰個主導嘅部門係有決心嘅話咧，其實就好多時候就捉埋曬啲部門咧，好快可以處理。即係我自己曾經有一個直接參與嘅個案，主導部門推動，而我哋捉咗負責嘅主要嘅局係嘛，幾個部門坐埋一齊，一傾好咗，一個會議唔得，兩個會議，兩三個月之間咧搞掂咗一件九年，即係拖咗九年嘅事。咁呢啲都係公堂嚟嘅，因為大家即係部門之間寫力信來信往都唔係好事嚇。咁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點解我問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期望咧就係真係依個勞福局同埋社署咧、就住咧依啲問題可以主動啲。 但我見都有啲嘢做嘅，佢話就住推動項目進展咧，局方同埋社署喺2022年12月啦，至到上年5月期間咧，主動約見每一個參與計劃嘅非政府機構，去檢視同埋討論嗰、那個建議嘅項目啦嘅進度啦。咁亦都話其實上年9月咧，社署署長係開咗一個跨部門會議，係集合規劃、地政、交通等等嘅專業範疇嘅部門代表，係加強協調。係咪正正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咧？ 是啊，嗱，我真係讚佢哋嘅，佢哋做咗半步噶啦，已經嚇。咁、但係做咗半步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完全到位咧？咁一落到去具體項目嘅時候咧，你開一次高層會議，咁啊俾咗信息大家，但係依信息去到冇參與過高層會議，或者去到項目嘅情況底下，冇參與過，甚至唔係好知道，喂，原來係咁嘅，咁佢咪依翻自己嘅一貫做法咯，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如果部門要推嘅話咧，就真係要做多好多前期嘅工作。前期工作就包括，邊啲地佢真係想推嘅，就唔係話，喂，你啲社福機構自己想喐，喐到就喐啦。我真係幫你做曬協調曬，然後 keep 咗喺邊度。大家有時間表，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咧係有必要嘅。 除咗話部門之間嘅協調咧，因為我見到佢都有解釋有多個因素影響成個發展進度嘅，包括頭先講一啲周遭環境嘅限制啦、公共設施啊、交通配套啊，咁仲有就話地區諮詢結果等等喎、啊。咁呢啲係咪你接觸過一啲嘅非政府機構聽過都係呢啲咁嘅原因？呢啲又係咪可以有更加多嘅方法去處理或者係去克服嘅咧？又？ 先講地區諮詢結果啊，咁其實一定會有一啲我哋所謂鄰避效應，係嘛？大家都支持某啲嘅設施嘅，不過唔好喺我隔離喎，咁啊影響乜？咁嗱，依啲係真係取捨嘅問題，因為你諮詢十次、諮詢十年，其實未唔會得到嘅結果嘅。另外一啲咧就係個客觀條件嘅問題，你話哦。原來咧，嗰條路咧未得，不過政府咧嚟緊有計劃去改善嘅，不過那個計劃未清晰咁樣。嗱，咁依啲我覺得情有可原嘅、不過依個唔係絕大部分嘅情況。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真係政府就住現有尤其是係仲緊一個詳細設計，或者係仲係初步概念嗰四十幾個咧，真係要落功夫，因為你諗下。第二期都2019年咧，仲有咁多做緊初步概念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即係反映到個問題喺邊度嘅。 OK， 整體嚟講，因為是爭取去即係物色啦，或者一啲揾一啲地方處所係提供一啲嘅福利服務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得呢招嘅。譬如話呢一招係屬於叫中期策略啦。咁譬如再一啲長期啲嘅策略啦，而家就話政府會係按住嘅人口啦，係提供一啲資助安老服務設施啊，有啲同幼兒有關係嘅，就喺一啲新發展同埋重建地區嘅規劃入邊咧加呢啲嘅設施。咁另外中期都話喺各個公共屋邨嘅發展啊、重建項目都會揾一啲適合嘅用地加呢啲福利設施啦。整體政府在加提供这些的福利设施方面的进度啊、招数啊，你觉得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 其实真是赞翻政府的这样东西，他们想是想得很阔的、很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会紧张就是现有这些的福利机构就是私人用地重建呢？其实我们旧区本身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啊种种呢，你这些服务你不可以在新区新的设施取代它的。 即係佢有個地域性嘅限制喺度，係嘛？佢個服務網絡啊，各個問題。咁所以我哋個所謂長中短期，其實好多時都係嗰、那個實際政府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佢睇翻個時間表，但就唔係個服務個迫切性嗰個時間表嚇。咁喺依點嚟講，我自己睇得到咧，就即、是、係政府可能真係要快馬加鞭去即係、就是、去推動啦嚇。 OK， 好，唔該曬林小璐，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璐係立法會議員啊，傾到呢個喺2013年係推出第一期嘅呢個叫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就希望啲非政府機構揾自己啲地啦，係做擴建啊、重建等等啦，係增加一啲政府覺得有殷切需求嘅福利設施嘅咁。一八七二三一咧，一八七二三一咧，其實譬如呢個就叫中期策略啦。喺增加其他福利設施喺短期方面仲有啲咩咧？譬如社署喺政府產業署嘅協助之下啦，或通過唔同嘅途徑物色去洽購一啲合適嘅處所咧，去提供福利設施，呢個都係其中一招嚟嘅。整體嚟講，一啲福利設施嘅增加，一八七二三一講係點睇啦？頭先講到照顧者嘅支援，照顧者政策方面都歡迎大家打嚟啊！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張女士，早晨。 系早晨， 早晨张女士，请讲。 咁我就想讲下照顾者，嗰、那个照顾者支援嗰个服务咧，我觉得仲未够完善咯。因为我本身要照顾一个插住长期插尿喉嘅90岁嘅妈妈啦。咁佢又有认知障碍症咯。咁试过有一次咧，咁我整熟嘅时候整亲手啦。咁但系咧。因為嗰陣時好尷尬嘅時間，四點幾，咁我直頭係自己包扎，但係止唔到血，即基本上即係要去睇急症嘅，去睇急症先至可以同你處理個傷口。但問題，我就受傷咗，我推唔到輪椅去同佢睇醫生，咁咁啱去到尿袋又滿曬尿，又要換片啊嗰啲嘢，我直頭企曬喺度都唔知點做好，跟住 call 屋企人咧，直頭係。個個翻緊工都趕唔到翻嚟，嚟到即係坐睇住佢去，咁變咗我直頭係要等其中一個屋企人去放咗工先至可以嚟幫我睇住我媽，我去睇醫生咯。咁但係問題一樣嘢，我直頭試過打過去嗰、那個照顧者支援熱線嗰度啦，我問佢有冇啲可以康復服務有人上嚟同我睇，跟住佢話我哋暫時冇呢個服務喎，淨係得暫托服務啫喎。我真係企曬喺度，咁我可以揾邊個幫我手？佢話你揾鄰居，話我鄰居都唔得閒喎。咁我可以點啊？我咪喺度等死啊！ 佢最後點答你咁嗰先？ 最後。系咪话佢哋冇呢个服务咯？叫我去或者搵邻居啊、亲朋戚友嗰啲咁样咯。我搵到我就唔使打上嚟啦。即系我会觉得你哋头先你话嗰啲暂托中心，你仲有好多空位，但系即系少人用，但系有好多空位嘅。咁你可唔可以将嗰啲空位拨翻一啲，系俾佢一啲好似我哋呢啲咁紧急想搵人暂时看顾嘅？即係我諗辦法去推佢過嚟，你幫我睇住佢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唔好先係咁孤零嘅聲。哦，佢淨係暫托，因為有時暫托咧點解少人用呢？因為本身唔係個照顧者唔想去送佢入去，而係嗰個老人家本身嗰個病患者係唔想入去。 明白。 係啊，咁係可以點啊？ 好，同阿張女士傾到呢度，講到佢自己照顧一個90几岁要插尿喉嘅媽媽啦。咁佢自己其實照顧者都係嘅，都明白有好多唔同嘅狀態，唔係長期都係咁照顧到嗰個被照顧者嘅。咁可能有好多急切嘅需要嘅時候點咧？佢提到係咪可以有一啲嘅緊急嘅上門嘅照顧服務咧？等等。不過暫時打去照顧者支援熱線咧，佢嘅經驗就係、是未有呢個方面嘅支援啦。張女士嘅經驗嚟嘅。另外，再范女士，早晨。 吴师傅， 你好，请讲。 我系讲呢样嘢，我自己本身咧80几岁，但系我先生都80几岁啦。咁咧，我自从2017年做咗手术唔行得之后，咁啊成日要请工人。我请咗几个工人，有啲咧就借银行钱又唔做得，有啲咧做咗2、3个月都话唔做。哎呀，真系我边有咁多钱嚟请？我系想。广电你啲台或者同阿李家超先生 啊，同內地啊，習近平主席商量下，因為咧嗰時中港兩地咧都係同胞嚟嘅，同聲同氣。咁你而家呢度大陸咁多人生，即係啲仔女啊生得少啊，咁佢到呢個年齡咧就四五十歲，如果裏邊得閒嘅啊條件啱嘅，可以准許佢落嚟幫手你香港。长者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咁样咁样先至系办法噶嘛。我想俾呢个意见。 O、okay, K， 好啊，唔该晒范女士，都系佢讲到佢自己嘅先生啦，个嘅长者，佢自己都系长者，基本上系一个二老护老嘅个案嚟嘅。咁就讲到请工人嘅情况啦，提到一啲嘅建议啊。咁另外头先讲到话嗰、那个上年十月扩展嗰个长者日间暂托服务。網絡啦，咁就有百幾間嘅一啲參與改善委員會嘅私營安老院咧，就如果佢哋有吉嘅一啲嘅宿位嘅時候咧，就可以提供俾啲有需要人士嘅日間暫托服務嘅。喺個次數上面咧，就話新措施行咗三個月，累計約二十人次嘅使用嘅。補充翻呢個資料，休息一陣先。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古今風雲人物》， 孔子。 古代嘅禮咧層次好高噶，包括天下。包括伦理，包括家庭，包括个人，都系礼嘅。打仗都有礼仪嘅，系咪先啊？要摆好阵容啊，击晒鼓啊，大家冲锋陷阵，绝对唔可以有偷袭嘅，系咪先？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有关于房屋嘅议题啊，新一期六字居咧就系寻日起系接受申请啦，咁啊，今期六字居有四个项目嘅，都系会以五二折出售啦，包括有2300多个单位嘅丽月苑啦，售价介乎154万去到461万嘅咁，咁啊，另外仲有200多个一啲重推重售嘅单位嚟嘅，包括慈云山启骏苑啦，马鞍山锦柏苑啦，油塘高宏苑等等嘅咁，受唔受欢迎咧？预计嗰个申请反应系点咧？咁，另外有关于呢？一个嘅市建局嘅港人首置项目焕然移居第三座咧，就有报道形容佢嘅销情咧都系麻麻地啊！推售嘅260伙咧，寻日完成晒拣楼同埋销售程序啦，结果卖剩87个两房同埋三房单位，占咗总数大约1/3嘅咁。1872321，嘉宾咧就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明广，早晨。 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先讲新一期嘅六字居，你自己估计嗰个申请反应会点啊？ 今期六字居呢，我自己个人评估个申请反应就会好热烈嘅。原因系因为今次嗰个位置就喺长沙湾啦，丽月苑，咁就喺长沙湾港铁站，就几分钟嘅步程嘅啫。咁佢就喺即係深水埗差唔多一个中心地带侧边，就一个即係旺中大政嘅位置。咁所以喺交通配套或者社区嗰个设施都系成熟嘅状况之下呢，我相信都会吸引到唔少嘅公屋居民系想买。咁加上今次呢个盘亦都个单位数量多啦，同埋有呢啲叫我哋过往比较少见嘅三房两厕嘅呢啲大单位。咁都可以满足到一啲公屋居民佢希望可以改善到居住环境嘅需要。 地理啦，社区嘅设施你觉得都系成熟啦，咁所以应该都有吸引力。头先提到话大单位，是不是大单位就等于受欢迎一点呢？因为有些人有可能又觉得贵一点，估计是怎样六字居的一些客人叫做，他们是不是喜欢一些大单位的？ 其实呢，因为在过去我们看到六字居呢，他的申请或者他的申请资格就一定是本身住在公屋的居民。而在六字居我看到其实过往他一些申请的即嘅居民嚟講咧，佢哋都係可能係本身可能住緊一啲叫做個單位公屋度，可能係已經屋企人比較多啲啦，比較擠迫啲啦，或者甚至可能係小朋友已經係因為隨住年紀增長出咗身啦，出嚟做嘢，可能個收入亦都開始多，咁啊擔心咧會變成富户咁樣，咁佢哋又住得逼啲，跟住但係又需要有啲私人空間，跟住又可能驚個收入多咗，要未來要交多啲租金咧，咁其實佢哋好多都會考慮去買六字居，去改變嗰、那個即係生活嘅嗰個質素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同以往可能其他嘅資助出售房有少少唔同嘅一個定位啦，咁。所以頭先提到嘅大單位咧，其實喺過去六字居嘅咁多次推盤咧，大單位基本上都係開始嘅 時候就已經賣曬㗎啦。咁剩低以往話賣唔曬啊，或者有剩嘅咧，都係啲叫做百零尺嗰啲細單位。咁所以從嗰個公屋居民改善自己居住環境嘅角度咧，大單位過去其實都係一向都係受歡迎。而今次所謂三房嘅呢一款咧，更加六字居裏面應該係未見過嘅三房兩廁呢一種，咁所以更加係可以再針對某一啲即係公屋嘅客源去可以俾佢哋去購買咯。 今次細單位係少定係點樣啊？直情啊？ 今次係因為過去喺施政報告嘅嗰、那個建議下面咧，其實資助出售嘅房屋其實就冇曬一啲叫做兩百零尺以下嘅。嘅立即係我哋已經叫立米單位啦嚇，即係已經冇曬㗎啦。咁所以今次完全係冇曬呢一啲只有百零尺嘅細單位，咁全部都係最少都係叫200几-300尺㗎啦。即係今次係。 O K， 嗱我哋可能轉頭翻嚟再講，因為頭先提到都話煥然懿居呢、這個市建局港人首置項目啦，煥然懿居第三座嗰個嘅銷情啊。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揾梁文廣傾啊。梁文廣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嚟嘅。頭先講到啦，六字居方面咧就新一期接受申請。是已经开始了，有成超过九成的单位都是来自新项目长沙环丽月苑的，以市价五二折出售。计算这个市价五二折来讲，就是说最便宜最便宜的单位大约77,000元就已经是比个首期就已经得了。也都说今次的项目以一些大单位为主，是不是会受欢迎一些呢？六字居来讲大单位是不是都受欢迎过一些小单位呢？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87231。另外刚才讲到市區重建局呢個港人首置上車盤啦嘅煥然懿居第三座嗰個嘅銷情，咁就話推售260伙咧，就三分一咧都係未買到嘅，咁其中一啲兩房三房單位嗰個銷情係相對差一啲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4月22日起实施。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2018年起已陆续取代即弃塑胶，包括以木制餐具取代即弃塑胶餐具。最近更新酒店房间用品，将房间内即弃胶樽装水改以玻璃樽装或者由饮用水机提供。迪士尼亦都重新设计爆谷嘅包装，唔再加胶袋，改加上纸盖。由去年六月推行至今，已减少使用超过560,000个塑胶袋。乐园现时有全港最大型嘅太阳能系统，并计划继续扩大。今年会喺新园区魔雪奇缘世界增建太阳能发电板，预计喺今年年底新增700多块太阳能块。屆時合共8200多块，每年可以產生370万度電，相等於1100个三人家庭一年的用電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新任驻华代表处主任法克米，并接受他递交委任书。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与亚盟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论坛第10届部长会将会在中国举行，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就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协调，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发出更强而有力的声音。法克米表示，亚盟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正义立场，以及对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支持。亚盟和阿拉伯国家都将继续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加沙戰事持續，以色列表示摧毀哈馬斯一條連接加沙南北長約 2.5 公里的地底隧道。哈馬斯屬下武裝派別卡桑旅表示，在加沙城用火箭彈襲擊以軍一架坦克，在南部漢尤尼斯用火箭彈襲擊以軍的坦克和裝甲推土機，並且在一座住宅內設置陷阱，造成以軍傷亡。卡桑旅又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属下圣城旅在加沙城的希法医院附近用迫击炮和火箭弹轰炸以军士兵和军用车辆。另外，加沙卫生部门说以军空袭南部拉法市一间房屋，至少12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有几阵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heck check，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 Check check， 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 ？Check check， 个窗板会唔会跌落嚟 ？Check check， 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嗱 check 楼啦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 要帮手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我有个高中同学喺教委做嘢，雪碧升初中嘅事应该帮到手嘅，不如揾日我哋请佢食饭啦。 咁真系太好啦，麻烦晒你啦。 帮我哋嘅细路做嘢，又点会麻烦呢？ 韩科长对东艺有求必应，原因系乜啊？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4年3月29日，金管局推九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 焕然易居第三座，至今售出173个单位，占单位总数67%。 孙玉涵高度关注不假生命案，指政府对长者和照顾者支援不限于基层。 日本增至四人服用小林制药含红谷成分保健品后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除了讲到新一期的六字居，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市建局的港人首置项目焕然易居第三座，其实它焕然易居的第二期啦，或者叫第三座啦，它在今个月的18号开始是揀楼的啦，去到昨天就说累计233名合资格的申请者应邀揀楼，最终卖出了多少呢？173伙，占总数来讲是67%，成功揀楼比例就是74%。項目提供有一房125個，兩房108個，三房27個。咁啊，提到話一房嗰啲係賣曬噶啦，其實不過兩房同三房嘅單位咧，分別賣咗30和18個，咁即係話兩房嗰度係賣剩咧超過70%，而三房咧亦都係賣剩咧1/3嘅咁。成個情況我哋繼續同阿梁明廣傾啊。梁明廣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點睇？今次呢一个嘅销情咧，喺焕然易居嘅第二期呢度。 今次焕然易居嘅第三座销情咧，比我想象中就即系差咗啲噶啦。因为喺当初出嚟嘅时候，我哋都预计咧，其实基本可能都会卖得慢，但系都会卖得晒。咁但系而家卖剩咗大约1/3咧，都有少少系跌咗眼镜啦。咁但系当然亦都系过去，其实我哋一路都有提到，港人首置盘喺嗰个外围市况下行嘅时候，佢有机会会同一啲较为平嘅私楼咧喺嗰个即系。 定價上面要有重疊，咁所以亦都會影響咗一啲吸引力，因為始終喺港元首次盤上面佢有一啲轉售限制，喺購買嘅時候會多啲嘅規限，限住買家，咁佢未來轉手啊或者各樣要做一啲處理上面，亦都會多啲嘅規限喺上面，咁所以當對私樓基本你買完買賣而家更加設咗辣，冇任何嘅一啲即係規限俾佢哋嘅時候咧，咁可能有部分想去買啲大單位，即係要貴價啲嘅部分嘅話咧，佢係會轉咗去私樓嗰部分去投入私樓嘅市場裏面，去揾佢哋目標嘅一啲合適嘅居所咯。 嗯，頭先你講到話一個即係呢啲。首置盤可能同私人市場一個重疊啊，係咪咁？如果咁嘅話，係咪都覺得而家個置業階梯有一啲調整嘅空間？甚至係咪好似立法會議員陳建波早前喺立法會所講啦？首置盤係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啦，咁同唔同意咧？又？ 其實我就覺得咧，喺而家我哋嘅置業階梯裏面，第一我哋就係喺公屋上六字居或者上去居屋啦，然後居屋可能佢上面有啲可能佢收入資產高啲嘅，咁可能佢居屋都唔得嘅，咁就去港人首置盤，咁去港人首置盤或者居屋呢部分慢慢向上儲流動，跟住儲咗資產之後咧，就可以再跳上私樓嘅呢一級。咁呢個置業階梯，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喺一啲當中嘅劃分或者係處理上面咧，而家我哋就見到係唔夠靈活，因為喺前幾日啦，即係我哋立法會其實都有討論過相關置業階梯嘅一啲議員議案。其實我喺裏面都有提到嘅，其實喺未來嚟講，包括六字居同居屋係咪都要劃入去資助出售房屋啦，或者喺再遠期啲喺一啲居屋同首置盤上面係唔係唔需要再咁劃兩層咧？相反，其實我哋睇到。而家喺居屋嘅質素其實都唔差，起樓嘅時間亦都快啦，咁其實同首置盤其實係咪可以將佢混合埋一個叫做整體嘅計劃，然之後去到銷售嘅時候先至因應市況去做一啲包括係資格嘅即係購買資格嘅釐定啦，或者係佢裏面啲裝修或者係配套嘅安排啦。因為其實可以睇到嘅，我哋做啲比較啦。其實可以係，如果我哋覺得嗰期嘅市況係夾心階層或者係一啲叫做原本居屋啊，佢哋面向嘅一啲市民嘅白表啦，特別係可能需求比較多嘅，我哋可以將相關嘅入息或者資產額定喺好似而家居屋。賣居屋嗰個水平，然之後用翻而家類似賣居屋嘅嗰種配套，即係簡單就係居屋咧，就係除咗熱水爐之外，基本上乜都冇嘅。入去嘅時候係冇裝修，亦都可能冇會所或者冇其他啲設施咁樣。咁係咪可以用翻呢個水平或者呢個標準去當係居屋咁賣咧？但係如果我到評估可能係樓市較為熾熱向上行嘅時候，可能而家首置盤嗰一個。層次其實會多啲人受歡迎，會有機會。咁係咪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啲起源出嚟嘅即係要資助出售房屋，可能佢喺內部裝修上面我就可以包埋裝修啦，可能係會配埋會所啦，喺個定價或者佢銷售限制上面嘅折頭上面，亦都可以跟翻而家類似首置盤嘅定價。咁用一種靈活嘅方式去因應市場每一次嘅出售呢啲計劃嘅時候，先至去釐定嗰個相關嘅叫做條件咧。我相信咁樣先係可以貼市，因為而家睇到點解首置盤係會出現滯銷咧，特別大單位、貴單位就因為佢唔夠貼，佢喺大約大半年前定咗個價，可能大半年之後已經唔同咗原本。 嗯。 但係最後而家計翻實際，因為樓市下行，佢得翻百幾至差唔多九折。 Okay. 即係你那個吸引力就因為你定價或者相關條件上面唔夠靈活而失去咗佢原本個吸引力。咁所以我哋期望可以喺個置業階梯上面，特別喺居屋同埋首置盤呢一部分嘅資助出售房屋，係咪可以去做一啲整合去？因應個市場先去做條件嘅制定咧，咁我諗呢個係相對嚟講可以係喺未來可以參，即係我覺得係可以一個參考嘅方向嚟。 如果行到另一步，即係居屋同埋首置盤可能係冇分別嘅同一級嘅，咁啊正正好似陳建波所講，其實係首置盤已經係完成咗佢嘅歷史啦，就可以完啦，係咪咁啦？同埋你頭先就話講咗一點嘅，你講咗點啊？兩個擺埋同一級咁。因應嗰個市況啦，係而去調整一啲入邊內部空間嘅一啲設施，嗰、那個價錢都有啲唔同嘅。要去到幾貼咧？你會唔會去到因為要追或者要跟到嗰個市場情況，而到最後先要做呢啲設施嘅時候，即係嗰個時間上面都可能會有個落差喺度嘅喎。咁又點樣處理咧？ 兩部分啦，第一個就係關於首置盤呢一級嘅。其實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放棄咗首置盤 呢樣嘢，而係話只係將佢將個條件或者銷售嘅限制係融合埋去一個整體個考慮裏面。咁所以我哋仍然會有呢一級嘅，因為唔會話冇咗嘅呢一部分，只不過係頭先我哋提到嘅因應個市況去調整嗰、那個售賣嘅時間或者佢個策略。咁至於第二個部分咧，其實喺過去我哋都睇到因為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包括內部嘅硬裝啦，或者係相關配套咧，其實係喺叫做建築期嘅較後期先至去開始去進行嘅，係啦。咁所以呢一部分其實可以因應個市況去做一啲即係相應嘅調整。咁但係咧最重要一點，其實我哋講到最尾最尾咧，其實都係個定價。個定價咧，其實而家咧喺定咗即係資助出售房都係嘅。你喺早呢個計劃推出之前，可能早半年或者八個月定咗個定價之後咧，其實過去甚少會喺正式去賣嘅時候再因應個市場去調整嘅。咁其實呢一部分係咪都可以係我哋加翻啲機制啦？舉例，如果個樓市係同定價嘅時候下行超過，例如5%或者3%，咁其實就或者上行啦，我哋都要睇 ，okay. 加或者減，我哋都要做調節，係咪都可以去做一啲即係相應嘅喺個價格嘅時候調節咧？就而家嘅機制上面呢樣嘢就好少做嘅，或者甚至冇去做。咁其實係咪都可以有啲機制可以喺臨即係推出個出售賣計劃之前就要做呢啲咁樣嘅價格上面嘅調整？我覺得呢一個亦都可以令到嗰個資助出售房屋喺未來推出嘅時候可以更加貼市，亦都咧應該咁講係要同真係要同私樓係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分界，因為如果我哋最後化翻嗰個叫做折扣率，如果真係唔夠20%，即係唔夠20%，即係話喺8%以內啦，即係好似今次嘅化完之後，可能真係8-7%咁樣， 差唔多實際折扣率去到差唔多， 係實際折扣率啦。咁其實真係嘅呢條界線就非常之模糊。咁你其實講真啦，大家買樓一生人嘅計劃，我梗係想未來轉售或者佢升值嘅時候嘅限制少啲。咁呢啲較多銷售限制、轉售限制嘅資助出售房屋，如果呢條界線唔清晰嘅話咧，大家個取捨就會較為傾向私人市場。咁呢個亦都係會出現一啲問題。 回應翻先頭先話首次盤嗰度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有提到話，現階段啦係應該維持目前嗰個置業階梯嘅安排嘅咁。嗱，嗰個點解會討論到呢個咧？就係因為另一位議員林小璐咧就提到話，檢視長遠房屋策略，縮短置業階梯，有個咁嘅動議辯論喺當中啦。其中有一啲嘅建議，我見你都有提到喎，話調整公屋同埋出售房屋個比例由7:3係轉到係5:5，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咧？呢個有。 其實呢個諗法主要當然就係第一，我哋睇到過去喺資助出售房屋方面，特別喺居屋啦，其實嗰、那個超額認購嘅嗰個部分，特別係白表咧，係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睇翻過去一段時間嘅居屋嘅銷售，多嘅可能去到60倍，少嘅其實好上一期咁都係18倍。但係18倍其實大家都覺得好似少，但係18倍其實可以好多。咁所以喺相對之下，房委會嘅財政亦都係依靠出售呢、這個資助房屋係去做一個主要嘅收入來源。咁所以喺未來，特別係喺公營房屋，我哋嘅超額啊，將會預計可以有機會超額落成嘅狀況之下，呢啲超額嘅部分其實係咪可以做一啲調節，將出租嘅部分要調多啲去出售嘅部分呢？去第一就係當然要滿足而家我哋一啲叫革新階層嘅市民嘅置業嘅訴求，但亦都係可以補足翻即係房委會嘅財政。咁但係我前提係話呢個由7:3調去5:5咧，一個前提就係第一，我哋要將六字居咧都應該要擺埋落去資助出售房屋部分，因為而家六字居係擺公屋嗰部分，出租公屋嘅數量上面計算。咁但係我哋覺得而家呢刻咧，以往六字居出嚟嘅時候，因為佢完全係由公屋將佢轉租為賣，成棟咁賣咁樣去轉嘅，咁而中間有一個可換性，咁但係因為過去都知道政策上面第一就係出售資助房屋，包括六字居係封咗底啦，嗰、那個面積，咁其實你已經冇一個直接嘅互換㗎啦，因為你公屋肯定會有細單位，咁但係你六字居唔會有細單位，冇咗你直接互換。咁而過去都睇到公屋居民為咗改善自己嘅居住環境，佢哋好熱衷去買六字居。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可換性冇咗之後咧，其實係咪應該都唔可以再計佢係出售公屋啦？應該擺翻係資助出售房屋嗰部分去計個總額。咁然之後再包埋，其實頭先包括提到啦嚇，未來嘅包括首置盤或者係嗰啲居屋裏邊嘅綠白表比例，因為有咗六字居之後，係咪可以再調整相關嘅一系列嘅呢啲政策措施？如果一調整之下咧，我哋覺得都應該係適時可以將而家我哋長策後五年嗰部分 嘅 一啲資助出售房去做一調整，去個比例咯。 嗱，另外嗰一個會有議員關心另一樣，就係而家出售房屋入邊嘅居屋嗰個抽籤機制，有議員提到話，即係長期抽唔到啦，因為唔係輪候噶嘛，可唔可以參考公屋咁輪候咧？有個輪候冊咧，另外有提到話，可唔可以多一個號碼，即係等多個機會咁樣抽中啦？咁點睇咧？點樣係改善呢個抽籤機制咧？你又覺得有冇需要改善呢？ 嗱，呢個抽籤機制，我個人覺得係有優化空間嘅，原因真係喺社區裏面都長期聽到一啲，主要係一啲叫年輕家庭啦，可能佢冇長者，但有小朋友嘅，佢個小朋友唔係初生嗰種，咁嘅狀況，佢哋咧可能真係要抽到合適大細嘅買到居屋咧，其實係比較難嘅，可能我哋聽過啲最誇張，可能係一連續六七次去入表抽。包埋六字居啦，有啲係住緊公屋嘅，咁佢包埋六字居，可能都買唔到合適嘅單位，咁都係聽得到比較多呢種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位置上面係有一個優化空間啦。咁但係你話完全係咪要設立好似公屋咁樣所謂嘅輪候冊形式嘅方法去處理咧？我覺得呢個就要值得去諗一諗，因為始終你同出租或者係你同排緊輪候冊攞一個公屋係有啲唔同，因為居屋每一期嘅位置唔同，即係個單位嘅大細又可能有唔同，可能對於一個市民嘅未來長遠，因為你買咗樓就你長遠嘅考慮自己人生規劃，可能都有唔同，因為你大拿拿平極你都要攞百幾兩百萬出嚟買雞屋噶嘛，咁可能你純粹用一個排隊嘅形式去處理咧，係咪完全係合適咧？咁我覺得呢個值得討論。咁但係當然你嘅優化空間可以點咧？舉例，會唔會可以用個計分嘅形式咧？即係可能你係一個幾多人嘅家庭，可能本身你個基數嚇每年係幾多分咁樣。咁然之可能係可能四人家庭就係一分，可能大啲家庭會高啲咯。如果你一人嘅，可能 0.5 分都得嘅。咁你而你排過幾多次，你就會計一次分。咁但係又唔需要連續嘅，因為頭先我提到每次地點都唔同，可能我下次真係唔啱個點，我冇理由都要買噶嘛，係咪？冇嚟為咗儲夠一分要俾嗰兩百幾蚊申請費，咁我哋就用一種即係儲分嘅形式，可能儲夠某幾分，咁佢就可以納入為好似而家家有長者或者係家有初生咁有啲配額，俾超過某個分數嘅申請者，佢就可以有優先嘅揀樓權。咁我諗呢啲位係可以做一啲即係優化去處理到一啲即係長期真係可能頭先我提到抽六七八次都。買唔合適居所嘅一啲申請者，可以俾到佢哋一個置業嘅機會咯。 好嘅，嗱，最後啦，揾你講埋就係、是、房署喺上年十月咧，咪推咗一個即係 8.8 萬個公屋就住滿兩年至八年嘅租户咧，佢哋申報居住嘅情況啦，同埋有冇香港嘅住宅物業嘅咁，有啲數字出咗嚟話，即係經過核實之後啦，咁而家有60個單位已經係被收回啦，即係核實咗嗰班用户入邊啦咁，點睇嗰個嘅效果咧？同埋而家房署房局都話係積極籌辦呢個參考，好似警方好市民獎咁，俾一啲舉報有人濫用公屋嘅人士咧，會有獎賞嘅。點睇呢個？ 第一咧就係關於嗰個效果啦，即係之前因為優化咗一個即係俗稱富户政策嘅嗰個申報，咁我覺得效果係顯著嘅，因為有部分當然佢哋照直交咗翻去，咁亦都房署睇到佢超咗額，或者內地有一啲或者資產或者係冇報到啊，或者香港其他有物業咁樣係要佢即係要交翻個公屋單位出嚟，有見到有部分執行到啦，另外亦都有部分其實。特別係佢哋冇交表，因為佢知道自己一定過唔到，咁所以咧就直情唔交表啦，都主動交翻個單位出嚟。咁其實我見到，如果呢種效果咧係顯著嘅，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可以喺未來繼續優化相關嘅呢啲執行嘅措施啦。特別係先喺我哋睇到相關嘅情況，就喺內地嘅即係啲部門或者機構合作啊，點樣可以都處理到內地嘅一啲即係資產嗰個情況。咁我相信呢一個可以繼續執行嘅話咧，慢慢呢一類嘅。包括係超咗冇報啊，或者係瞞報嘅情況，應該係可以得到即係比較顯著嘅改善。咁但係至於你話喺後邊就係話做一個舉報嘅機制啦。咁我成日過去我喺好多個場合我都提嘅，公屋居民做舉報咧，就真係唔係為咗嗰少少嘅獎賞嘅，即係咁講。因為過去其實有好多措施都做緊，包括其實本身你都已經直接可以去房委會嘅辦事處啊，自己屋邨下邊樓下嘅辦事處同主任講啦，或者甚至你驚有咩問題嘅，用啲匿名嘅佢哋有啲信件都係可以做舉報啦。咁其實本身都已經有唔少嘅呢啲證據或者有啲舉報翻到去房委會房署嗰邊㗎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睇有獎勵，好似好市民獎咁，其實係一種鼓勵形式。 甚至是一種可以是一種表揚的形式呢，是可以給到一些外界的市民或者其他公屋居民看到，啊，有些個別的個案其實是有些標誌性的，其實可以告訴大家，房署對於即打濫打擊濫用是不手軟的，亦都告訴各界之後，其實公屋居民自己本身都不容忍這些這樣的即濫用公屋的情況在屋邨裡面存在。那我想這種訊息是教那個即係獎勵是更加有用更加重要啦。咁所以你話如果有獎勵嘅係更好。咁但我相信其實未來係要透過更加多嘅宣傳同埋教育去將呢一個所謂嘅防止濫用公屋嘅訊息喺個社區裏面繼續傳播咯。 好，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梁文廣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啊，講到唔同嘅階層嘅一啲房屋嘅即係項目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一講有關於環保嘅議題啊。大自然保護協會同埋消費政策研究所有一個報告叫《釋放大自然於氣候行動中的潛能：香港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報告，入面有提到一啲建議嘅應付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啦，未來有機會受到極端天氣嘅一啲破壞，包括係重新造林啊、修復紅樹林等等嘅。兩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啊，香港大自然保護協會氣候變化研究員梁佩健同埋消費政策研究所項目主管譚子清，兩位早晨。 早晨， 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有啲咩重点啊？今次你哋个研究简单讲。 咁个报告咧就强调气候变化咧同埋生物多样性嘅互相嘅关联嘅，同埋咁探讨我哋以自然嘅解决方案咧系点样可以帮助香港实现气候嘅目标。咁其實個報告咧，係因為我哋舊年咧十月咧就舉辦咗香港第一個係基於自然解決嘅方案嘅一個論壇啊，咁我哋就邀請咗好多學者啊、環境管理嘅專家咧，咁就去一齊去撰寫呢個報告嘅。咁基於自然解決方案咧，就包括保護、恢復同埋有效管理生態咁呢啲行動。咁其實喺香港咧都係可以利用呢個方法去減碳啊、減排啊，都係好有用嘅。 所謂自然嘅方案，頭先提到話保護啦、恢復啦，同埋管理有效生態，而家係做成點嘅？要恢復即係而家嗰個狀態係點咧？具體嘅做法係點樣？ 咁具體嘅做法，譬如以海岸為例子啦，咁其實沿岸嘅濕地咧，譬如即係海洋同埋陸地咧，就係即係一個緩衝區嚟嘅。咁譬如啲紅樹林啊、蠔椒啊，其實可以擋咗好多嘅浪嘅。咁所以我哋就想修復翻呢啲嘅損失咗嘅濕地，咁樣去可以保護翻沿岸嘅居民咯。 所以就係、是、譬如你頭先提到紅樹林啦，嗰啲係咪就係種多啲紅樹林，就係叫做一個恢復啊，定係點啊？具體嘅做法係？ 咁我哋其實係有一啲荒廢咗嘅魚塘啊，或者係一啲係已經俾人破壞咗嘅濕地，咁其實可以修復翻一啲紅樹林或者泥灘，咁呢啲係可以保護到個海洋海岸線嘅， 保護海岸線同你哋話用大自然嘅力量去應對極端天氣嗰個嘅關係係點樣咧？又 咁其實個海平面上升啦，咁就都會令到即係個風暴潮啊，都係威脅到個海岸嘅。咁我哋就有同中國科學院嘅有個學者咧合作研究喺北部都會區個海岸嘅脆弱性啊。咁就我哋就用即係遙感啊同埋電腦嘅模型就分析咗咧2050年後咧嗰個海岸嘅脆弱性咧就比而家係提高咗 20% 嘅。但如果我哋用基於自然嘅解決方案咧，譬如修復翻啲紅樹林同埋蠔礁咧，就可以減少呢啲嘅風險啊咯。 種幾多紅樹林，要恢復幾多蠔礁？除咗呢兩個方法之外，仲有冇其他一啲叫做自然嘅解決方案咧？ 咁其實咧，我哋都同港大嘅一個學者咧，就分析咗重新造林啊，咁其實即係種翻啲樹咧，都可以保護到個地區嘅，因為嗰啲樹咧。是可以儲存好多水啊，咁譬如嗰啲樹根啊，同埋泥土，咁可以減少黑色暴雨啊，下大雨嗰陣時係會個洪水泛濫啊，水浸嘅機會咯。 OK， 譚子清有冇補充啊？呢一方面， 呢個都即係其實。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基於自然嘅解決方案，其實都係要睇翻一個大規模咁樣先會有明顯嘅效果嘅。咁即係睇翻 大規模嘅意思係咯，睇翻邊 就例如 咁我哋个报告就用咗个例子啦，就其实就系用咗呢个北都，咁我哋就系觉得其实唔应该净系睇一两个位嘅，而系应该成个地区咁样睇晒。咁就好似头先阿梁博士讲嗰、那个重新造林咁样，其实就应该系睇一个大规模啲嘅地方。咁因为当黑色暴雨嚟到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即系。集水嗰個能力就可以大大咁樣提升咯。 嗯，嗱，咁啊具體講啊，以北都呢個為例子，頭先講到重新造林啦，修復紅樹林啦，我見到你哋甚至提到一個叫海草床咁樣，可以具體喺北都嗰度發揮啲乜嘢作用咧？係咪主要都係可能有突然間嚟嘅暴雨嘅時候可以吸到啲水啊？定係仲有啲乜嘢嘅作用喺當中咧？ 咁、其實我哋做呢啲修復呢都係首先要提高個生物多樣性啦，咁同埋會去保護嗰啲海岸嘅，係呀，咁Kitty 可以再 譚子清會唔會有啲補充？ 同埋海草都可以有一個固碳嘅作用嘅，因為我哋而家講緊氣候變化，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有啲碳排放啦。咁其實呢啲海草呢都係可以吸到啲碳嘅，咁同埋吸完之後佢哋都會儲存返喺個海嗰、那個海床嗰度添，咁所以就基於自然嘅解決方案，其實就兩樣嘢咯。咁第一個就係頭先阿梁博士所講嘅，係可以抵禦呢個氣候變化帶嚟嗰啲暴雨啊、颱風啊。咁另外一個正嘅一個位咧，就係可以吸到碳咁樣咯。 嗯，其實你哋呢、這個。特登揾北都去做一個研究例子，個原因係咩啦？同埋我見到你哋有個目標嘅，哇！淨係喺北都嗰度，如果做咗呢啲咁嘅建議啦，2050年之前可以吸收到14%嘅碳排放，點樣計出嚟嘅咧？ 哦，咁咧，我哋就其實都係同嗰個港大嘅學者去做嘅研究啦。咁就即係每一棵樹咧，其實都會做光合作用去吸收到碳嘅。咁我哋就揾翻以前嗰啲資料咧，就即係去計到，即係譬如一個平方公里嘅樹可以吸收到幾多碳。咁如果我哋而家種嘅話，咁去到2030年、2050年，加加埋埋可以吸收到幾多嘅碳，咁就可以計算到出嚟噶。 嗯，整体来讲，譬如睇北都啦，你头先讲到话有啲嘅修复红树林，红树林可能就係正正一啲湿地保护区入面比较常见嘅一啲嘅树木啦。咁你自己点睇而家可能发展某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可能喺北都啊都会部分一啲嘅湿地保护区係会即係范围细咗啦，咁或者对个生态嘅影响啦，整体来讲你哋自己点睇呢个？ 嗯，其實我哋嗰個報告入面咧都有啲政策嘅建議嘅。咁、其中一點咧，我哋都講咗係要盡量要避免呢個生態嘅損失，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就係呢啲基於自然嘅解決方案，其實佢哋係可以吸碳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整走咗呢啲紅樹林嘅話啦，咁其實就會導致翻呢啲碳排放咧，其實釋翻去呢個大氣入邊，同埋都會降低翻頭先講嗰個氣候嗰、那個嗰、那個引擎。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建議盡量都係要避免翻呢啲損失咁樣咯。 好，多谢晒两位啊，好同我哋讲咗佢哋一个嘅研究。啱啱电话旁边咧就系有香港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变化研究员梁佩健啦，同埋消会政策研究所项目主管谭子清嘅。其中提到佢哋喺北都有啲建议，系咪可以重新造林啊，即系种一啲树啦。另外譬如系红树林方面，系咪可以做一啲复修咧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